中是否有颗星星守护我？只是我没有发觉，人群中是否有个肩膀愿为我挡住最寒冷的冬天？谁会温柔而坚决，带着未来和我遇见？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保留着的空位，等一个人出现。瞬间崩溃，等一个人深陷在我胸口左边，一夜之间让心慌，让心痛，让心碎，都成为记忆。